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位是蔡健雅。变 成疑问句，写在彼此心里面，不抱歉，不告别，用沉默画上句点。若逃不过思念，把泪藏在梦里面，不去想，不去猜，你装美，那个人是谁？如果相爱过成感觉是千真万确，我想我要我喜我悲，只见你沉默一对、yeah、如果那个人弥补你寂寞的空位，我盼我等我爱我恨，你可以都听不见，无所谓，无所谓。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带来一首《无所谓》。很难想象这个高产的来自新加坡的创作女歌手，她在读书的时候学习的是工商管理专业，19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成为了新加坡一个以翻唱歌曲表演为主的乐团的主唱，所以她经常在饭店或者 pub 当中演出。虽然当年她也很快吸引了一批支持她的听众，但是她说她在那个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要结束那种翻唱表演的生活。当时的她很年轻，想法也非常单纯，他觉得爱唱歌，而且可以在酒吧里唱歌，也是一种很有趣的